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4月中旬，中国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开始了泼水节的节庆周期，哪里规模最大？当属泰国。泼水节周期预计可为泰国带来40亿人民币的旅游收入。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英国，有人用菠萝叶子纤维发明了仿皮革制品。那么这种菠萝叶仿皮革和传统皮革相比还有什么不同？产品的售价又如何呢？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走上加拿大的法庭。加拿大法官发现，近年来不聘请律师，而是自己拿着塑料袋里面装满一袋子资料上法庭给自己辩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为什么？法官欢迎这样的现象吗？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眼下已进入4月中旬，在中国南方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又进入了泼水节周期。地域相近，文化相通，中国的傣族以及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等国都是过泼水节的，而其中规模最大的泼水节呢是在泰国。在泰国，泼水节又称送干节，这个节日呢就好像是中国春节那么的隆重，人们互相泼水意味着将邪恶肮脏一同洗净，并怀着一切美好和纯净开启新的一年。而泰国的泼水节现在也是泰国旅游业的金字招牌。说起来，泼水节的正规日期呢，就是4月13号、14号、15号这三天，而这三天能为泰国旅游业带来多少收益呢？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 那首先呢，在泰国当地人当中啊，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而当地的居民支出呢，就已经呢非常的可观。那对于今年的泼水节的消费支出最终的官方数据呢，暂时还没有出台。不过此前的预测数据显示，泰国当地居民预计在泼水节这一个假期当中，当地游客的旅行人数呢达到300万人次，同时呢预计花费超过100亿泰铢，相当于20亿人民币的水平。那这和去年同期的数据相比啊，国内旅游人数呢将增加12%，而当地居民支出呢同比增长了15%。那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泰国经济在最近两年的发展呢较为的利好。那我们看到在去年的后两个季度当中呢，这个泰国的 GDP 分别达到4.3%和4%，那也是处于2013年以来的一个高点。而与此同时呢，国际游客带来的收入呢同样在泼水节当中啊是吸金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那此前呢，泰国当局就预测今年的泼水节会吸引至少53万的国际游客来到泰国旅游。那从此前的航班预订情况来看，来自中国的游客呢仍然是重要的来源。那此次呢预计将增加38%，达到16.5万人。那么数据就预测，外国游客呢平均每天在泰国消费5500泰铢左右。那么这使得外国消费者加上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国内居民消费支出，使得整个泼水节周末的吸金能力呢达到至少200亿泰铢，也就是大致相当于40亿人民币的水平。但是要知道啊，这只是过去三天的这个收入预期。那历史的数据告诉我们，整个节日的氛围呢，那比如说在去年的4月11号到17号的这整个一周，那国内和国际游客的支出呢，贡献了454亿泰铢，相当于91.5亿人民币。 泼水节是泰国旅游的金字招牌，全国各地民众包括海外民众呢失身欢庆这个佳节，这也是泰国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而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泰国的泼水节有了一番复古的韵味。中国新闻社记者上个周末在泰国曼谷的街头看到了有很多民众和往年不一样，穿起了泰国传统服装来庆祝泼水节。而为什么要穿传统的复古服装呢？这是因为最近泰国电视剧《天生一对》正在该国热播。这部剧是以17世纪泰国大成王朝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同时呢，展示了那个时期泰国的独特文化。电视剧的爆红让泰国掀起了一股复古风，就连年轻一代呢也纷纷穿上传统服装出门逛街，甚至工作，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泰国市政府表示呢，穿传统服装只是回归传统的一个外表形式，泰国文化最重要的传统呢，便是和家人一同分享美好时光，关爱孩子，孝敬父母。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全球电动汽车的领跑企业特斯拉公司。在三月底，国外媒体报道说呢，特斯拉公司的信用评级遭到了穆迪的下调，原因是该公司的电动汽车仍在不断的烧钱，但产量远未达到预期。现在公司正面临着紧张的现金流，而且很快就得要再筹集20亿美元来维持公司的运作。公司之前宣布推出的 Model 3一直为外界所看好，而且呢价格也更加的亲民，被认为是特斯拉的希望之星。然而推出已经一年了，产量呢才不过是5000辆，远未达到市场的要求。再加上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现的事故等等，一时间呢特斯拉可谓是负面新闻缠身。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科在4月15号终于就这一问题呢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他承认自己呢确实是犯了错误。他说 Model 3之所以量产上不去，是因为公司呢过度依赖智能机器人的生产，因为很多部分需要人工才可能实现快速生产，人类呢是难以被取代的。但是特斯拉对于自动生产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导致产量一直上不去。好，我们来听报道。 在 Model 3车型的生产流程中，特斯拉对机器人的使用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这也使其生产变得更加复杂。但事实上，存在缺陷的零部件堆积如山。马斯克进行了反思，承认特斯拉对自己的核心技术太过自信，一次性将太多新技术附加在了新车型上。马斯克还表示，特斯拉的过度自动化制造就是个错误，并称这是他本人的错误。由于 Model 3在生产方面遭遇困难，特斯拉去年收购了用于制造业的一家自动化装备生产商，而马斯克在上周五接受 CBS 采访时称，影响特斯拉不能完成 Model 3生产目标的因素之一，就是工厂里的机器人太多。据悉，公司正在抓紧时间对缺陷部件进行返工，同时还要对部分设计进行调整。如何确保按时交货，成为目前市场对马斯克带领的特斯拉的主要关注焦点之一。此外，为了提振市场信心，上周五，马斯克承诺公司将在今年第三和第四季度实现盈利。 外界评论认为，埃隆·马斯科呢，对于智能化的生产有着近乎于偏执的这样一种执行。他非常希望呢，特斯拉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工厂，用全自动化的模式来生产汽车，而汽车呢，又可以实现全自动化的驾驶。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是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呢，却发现很多的生产呢还是需要人类来完成的。目前的人工生产还难以完全被机械所取代。所以呢，在挣扎了几个月之后，特斯拉已经拆除了很多生产机械，重新引入了工人。现在特斯拉公司表示，他们的主力车型 Model 3的产量可以保证每周呢2000台以上。Model 3是特斯拉最便宜的车型，它的推出引发了全球买家的追捧和订购，但是呢，产量却迟迟没有达到自己对外所宣称的，所以让客户迟迟拿不到车，导致了众多的退单事件发生。对于特斯拉来说，产量越低，意味着盈利能力就越弱，所以信用评级呢，在上个月是下调了特斯拉的评级。众多压力之下，马斯克终于承认是自己的决策出现了问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